西海，海中虽然没有龙，碧绿的海水你够我喜欢。东方那边的金太阳，虽然上山又下山，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。明镜寺的心